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隔日清晨，宋满休息一晚，气色已经好了许多，大家围坐一桌吃早餐，姚妈专给宋满熬了小米粥。宋满笑着感谢谭燕西和姚妈收留。谭燕西笑着开口： 你以后周末要不想待在学校，直接来这儿就行，这里是你姐姐家，也就是你的家。 那还是不行的。 怎么不行啊？ 就像姐姐要是不跟你打招呼，肯定不会擅自过来，姐姐不过来，我肯定也不会擅自过来。 这是为什么？ 三哥这么聪明，难道不明白吗？ 谭燕西这才是恍然大悟。 哦，明白了。 周迷有几分窘然，听不得他们在这说绕口令。 我等会儿还有个工作，吃完就出门，不会慢吞吞等你们的。 我反正今天先赖在这儿休息了。 谭燕西倒是步调快了两分，预备自己开车送周迷过去。周迷白天去参加那电影节开幕式，晚上再回到谭燕西那儿。到第二天傍晚，吃过晚饭后，宋满准备回学校去了。他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还得回去赶一份平时作业。谭燕西反正没事儿，载周迷出去散散心，顺道送宋满回校。将人送到之后，谭燕西问周迷，反正时间尚早，要不要去魏城那儿坐会儿？ 你不是想换工作吗？他说他朋友正在招人，说不准你有兴趣。 魏先生可真是比猎头还要专业。 这一点谭燕西倒真是深以为然。 嗯，我看他呀就适合做些保媒拉纤的事儿。 周迷原先只知道魏成家里原是要着力培养他走仕途，他两三岁时就比同龄人聪慧成熟，家里对他给予厚望，但魏成这人离经叛道的很，读初二那会儿跟一男生谈恋爱，搞得学校人尽皆知，变相等同于跟家里出柜，他家里快气疯了，也嫌丢不起这人，急忙忙的就将他送到国外去了。 说起来，你是因为跟魏成一个学校，所以从小就认识了？ 谭燕西瞥他一眼，笑了。 不是，我跟他是因为打架认识的。 你，打架？ 怎么，想象不出来啊？ 那时候在溜冰场，有个祖上显赫但传了三代，现在已经是圈子里挺边缘的一人，为了泡妞非要把场子里的人赶出去。魏成瞧不起他这德行，而谭燕西纯粹因为不高兴就跟那人起了冲突。那人大了谭魏两人六岁，但一点没占到便宜，后头就进了派出所。魏成他叔叔去接的人，连谭燕西也一块接出去了，就这么认识的。 每次我以为已经够了解你，你又会给我惊喜。 别以为我听不出，这是讽刺我呢。 才不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听说你小时候也会打架，我觉得。 觉得什么？ 挺好的。我的认知里，正常的小男孩才会打架。 意思就是说我不正常？ 不是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描述，你能意会吗？ 周小姐真挺高看我跟你心电感应的能力，但非要说的话，能。 周迷觉得挺好，在于原来在他漫长的岁月里，不只有还是半大孩子就开始替自己筹谋的工于算计， 也有这样暴躁的、幼稚的、属于一个正常男孩子的那一面。他无端的悄悄释怀了过去的那一个叫他心里酸涩的谭妍希。魏城的地方永不缺人去，但二楼的 VIP 区他一贯只放行自己愿意结交的人。今天过去因为跟着他的那男小生，新电影15亿票房收官，有人过来庆贺，显得比平日更热闹些。到那儿坐下点了酒，魏成才有空从那头抽身过来招呼他们。他笑着叫周明小坐，他单独跟谭燕西聊聊。他给谭燕西递了个眼色，后者便起身跟他往休息室去了。等了没到三分钟，谭燕西就回来了。 你们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去了？ 谭燕西坐下，轻轻捏捏他的脸颊。 啊，一点小事，请他帮了个忙。 周迷就不多问了。坐了一会儿，周迷将提包交给谭燕西保管，自己起身去了趟洗手间。等回来的时候，隔壁桌的几个人正在跟谭燕西闲聊，为首的似乎是个制片人，这一桌的应该都是那部电影的主创。那制片人应当是跟谭燕西打过交道的，语气也不怎么显得生疏，笑问： 哎，听说谭公子跟家里闹得要父子绝交了，真有这回事啊？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 便有另外一人也笑问他： 那还真是因为大家流传的那种说法。 流传的说法是什么？说原因荒唐得很，是为了一只鸟，金丝雀。谭燕西便又只开口： 也不算是空穴来风。 哎呦，这得多金贵的鸟啊。 谭燕西这时候已经看见周迷过来了，笑了声，不无故意的稍稍提高了音量，玩笑开口： 可不是嘛，笼子关不住，哄也哄不好。 周迷默默地白了他一眼。等周迷走过来，谭燕西自然不过地将他的手一牵，让他在自己身旁坐下，再向大家介绍： 啊，这是我未婚妻周迷。 那制片人赶紧探身过来朝周迷伸手： 哎呀，幸会幸会啊。哎，我好像见过周小姐，昨天的电影节开幕你去了是不是？啊， 周迷笑着跟他握了握手： 是的。 制片人便向谭燕西解释说，这回电影节参展的有部片子讲一个中法通婚的家庭，女主演是法国人，但主办方工作疏漏，也没准备个法国翻译。那场交流的时候，恰好周迷预定了要采访那部戏的服装顾问和女主演，就临时的给他们当了会儿翻译。 那时候我还想啊，过会儿啊，我得给周小姐递一张名片，举荐她拍电影去。 谭燕西完全不掩饰的袒护态度： 哎，他现在已经够忙了，真要去拍戏，我更见不着他了。 哎，那既然周小姐也是做媒体工作的，那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了，往后还请您多多指教。 哪里的话，您是前辈，该请您指教才是。 大家都是有分寸的人，寒暄到这儿也就足够，各自喝酒去了。谭燕西坐得很没个正形，手臂始终搂着周迷的肩膀，这时候笑着凑到他耳畔： 迷迷现在可是比我名气都大了。 谭总，我什么时候成你未婚妻了？ 谭燕西故作思考状： 就从这秒算起。 周迷无语，抬手轻轻一下打在他手臂上。一会儿魏成端着酒杯过来了，坐他们对面，对谭燕西开口： 尹策跟你一块过来的？ 他是表亲，不是我腿部挂件。 稀奇，他跟梁行木一块喝酒呢，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去的两个人，两个人还挺上头，也不说话，不知道喝的什么劲儿。 周米眼皮稍稍跳了一下，心里好似闪过一念奇异而荒诞的直觉，他觉得说不定是跟顾肥肥有关。他还没细想，魏成已经转了话题，跟他聊新工作的事，说是一本时尚杂志在北城筹建新媒体矩阵，缺个有经验的人，周迷若有兴趣，他就牵头让他跟那边聊一聊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